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这样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呢？应该说现在可以说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毕业季。 对，现在七月末嘛，他们也就是刚刚毕业，属于有的已经找到工作了，然后有的可能在待业。 随着不少这个大学生的毕业啊，近期呢北京的租房涨得有点明显啊，而且在租房的时候呢，不仅啊这个租房的是考虑的必要因素，那租房的套路、租房的陷阱也是多多留意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学生们来说一说租房的攻略。 其实对于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我也经历过大学毕业的时候在租房，我是大四就开始租房了，因为大四就实习了嘛。就是说也会经历很多这种所谓租房的陷阱啊，包括因为你可能现在我们租房不像以前了，以前说租房我可能不一定要通过中介，可能说自己找那种也能找到一些房主，但是现在可能说由于中介这个比较普遍了，相对来说对信息源的一个垄断会比较有这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吧，所以可能现在我们在通过这种普通的方式去寻找到这种业主直租的情况呢就比较少见，可能也会上网搜一些信息，但是很多十之七八都是假消息或者是那个假的房源，这个是比较困扰大学生的，因为他们可能在刚刚毕业的这个时间段，因为他很急需要去租到一套房子，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可能面临的刚工作或者他正在找工作，事情也比较多，然后时间比较紧，然后再加上刚刚毕业，可能这个手头的资金又不是太足，所以在选择上就会有些有些那个 仓皇失措那种感觉、包括可能会看到一套觉得不错的房子呢，然后就要急于给它租下来，这个就很容易落到一些中介的陷阱当中。 是的，那如果呢您在租房子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些什么样的经历，不管是这个好的经验啊，还是不好的一些教训，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没错，咱们 好的我们可以这个吸取是吧， 对， 不好的呢以后再 有一个借鉴， 哎，有一个借鉴和避免、是吧。好，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另外呢在这里有个通知啊，我们在8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楼市好声音呢将举行一次看房团的活动啊。那么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带领大家呢来观看热门的丰台县境房啊。如果您是500万啊左右想买房的这些人，这个活动呢您是应该参加的啊。应该说这次活动的亮点就是参观比如说丰台啊，还有这个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的一些品牌的净现房啊。好，我们的这个地点啊，集合地点呢是8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1点钟，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记住啊，角门西地铁您上来以后，我们上面有活动大巴啊，等待大家。当然如果找的话也非常好找，我们这个大巴车上的会挂着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所以您上来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注意呢，如果您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事先报名啊。报名呢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上来以后您写一个参加啊，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由于这次呢我们是看房团的活动，需要呢参观样板间和社区，活动量呢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也可以纳入装修陪同计划啊，这个活动当中。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那在说我们的话题之前呢，看看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些听众的短信啊，当然这可能是在昨天周日听节目的时候大家发来的。当然那期节目是录播、所以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啊、没关系，咱们试着来回答一下。比如说文杰说了，说老年人睡弹簧加棕垫好还是纯棕垫好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老年人而且腿脚并不是太好，因为人老腿先老，或者说人老呢骨骼都会有些退化。 没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睡棕垫比较好，相对比较硬一点， 因为弹簧床比较软的话，睡醒之后可能会腰会觉得有点这个不太舒服。 是的，因为它呢有的时候会这儿凹陷那儿凹陷呀、是造成你的骨骼呢不能完全舒展开。 对对对。 啊，这样的你睡了一宿，第二天呢会感觉有些累、甚至腰疼啊腿疼啊， 对对对， 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 所以作为老年人呢还是棕垫比较好。但是现在有一种这个弹簧的床垫啊，它是一面呢是弹簧的，相对比较软，然后你翻过来的话呢、 另外一面 是 相对硬板， 哎，硬一些，可能是棕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找一下这样的两面的这个床垫，两面床垫啊，你可以试着来看看哪一种更加的舒服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小叔也说了，说现在还有卖木板床的吗？ 木板床还是有的， 有， 在网上， 但是不是主流了。 对，不是主流的。对，一些家具的 这种家具市场应该是 那个板材市场上会有卖的，然后另外可能网上也会有一些卖的。 如果您是年轻人的话，在网上可以淘一下啊， 没错， 写一个木板床，它就会哗出来一大堆啊。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到一些市场的那样的家具城的去看一看，应该还是有的。或者有一些那种席梦思床，它本身就是一个板儿，上面呢你可以不放席梦思， 不放那个垫子 啊，然后你放别的东西。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矮，有点矮，这个到时候您再稍微解决一下，有没问题啊。另外7799鹏说了，我是老年人，想回听一些节目该怎么操作？您可以上北京广播网，记住北京广播网有一个广播回放，有一个广播回放，点进去以后您想听哪个台的哪个节目一点哪天的哪个时间应该是能够听到的。 对，这个挺方便的，我曾经 听回放，就是听过回放。 那你是在哪个上面听？ 对，就是在这个北京 广 播 网。 对对对，然后点那个北京城市广播，然后点咱们这个节目。 对对对，好的，那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看这个租房的事儿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咱们北京的平均租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根据这个统计数据的显示呢，在18年的上半年，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住房租赁的这个月租金，每个月的平均租金是达到了4649元一套，那也就是一套房子是4500到5000之间这个区间，然后环比2017年下半年呢，上涨了300多块钱。2017年下半年，咱们北京的房租平均是4335元一套，那也就是涨了7.3%。按照这个涨幅，这个是我们全市整体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分属各区的情况呢，这个西城、东城、海淀这三个区是租赁市场当中成交增速最快的三个区域，也就是说，西城、东城、海淀这三个区域最受市场的这个租房者的欢迎，也是比较热门的区域。环比分别增加了13.6%、21.6%和13%。可以看出这个。我觉得造成这个原因吧，也是比较蛮正常的。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经常说这个东富西贵，然后北是北学。那么这个海淀自然是北学的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个区域，包括它相对来说它这个大学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毕业生首选的第一的租房的这个区域有可能会在大学的周边，因为它比较熟悉。这是第一。另外呢，这个东西城相对来说这种新兴的这种白领的这种工作的岗位会比较多一些，像这些写字楼也比较集中在这个东西城，包括有金融街这些相对高端的这种从业的环境的场所，比较适合大学生在刚刚就业阶段，它是有很高的吸引力，所以相对来说这三个区域租房的这个成交量是增速最快，也比较符合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特点。 西城、东城和海淀啊，这三个区域呢房租涨得还是比较快的。 对， 当然刚才您说了好多的数字哈，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就是北京房租涨了啊。 对， 但是说到这儿，我刚才还跟你在交流哈，我说前些时候咱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国家呢也是特别大的力度哈，想推出一些公租房啊，也就是说租房的房源呢也尽量给大家做一些提供。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公租房呢好像还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完全推出来。 对， 而且现在呢大家指望着租房房价下跌的这样情况反而呢没有到来，倒上涨了。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咱们从短期来看呢，因为之前在北京去年出了这个317新政这个限购之后，我们就业内做过一个讨论，就觉得这个未来的北京的这个房屋租赁的价格肯定是会先涨然后后微调回调。这个新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很多人的房子本来打算要出售的，但是现在因为限购各种原因比较严格，一方面是交易市场这个交易的速率会变慢，然后他房子一时半会卖不出去了。另一方面，他限购导致有购房资质的人变少了，所以说这个在买卖市场当中卖方的人员有一个减少，但是买方也在减少，而且买方减少的速度更快。 对， 那么这个卖方 的 房源就转到租赁的人群当中了，租赁的市场当中了。但是这个由于这个北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学也比较多，而且这个对人才的这个吸附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了解到不光是有这个大学毕业生，还有很多这种没有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学毕了业之后就直奔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比如说7月5、6号可能刚领了学位证，然后这个背上行李就从老家或者从他上大学的那个城市就转战到北京了。其实有很多包括深圳啊上海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我刚一毕业甚至说我还没毕业，大四的时候大四第一学期没什么课程以后，他可能就来到北京北上广这种城市了，所以导致这个城市这个人口的这个净流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部分这个尤其是外来的 大学生呢，相对来说占比比较高，他肯定都有这个租房需求。你比如说要如果是一个北京的孩子，他在北京上大学，那他就算是毕了业，他可能家里也有地方住，他不会租房。但是北京的本地的这个比例，毕竟现在在市场当中算相对少数，也就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吧。但是更多的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都是这个外来的这个学生，他这对于租房的这个渴求和这个迫切度会比较高一些。 那整体来讲啊，就是大家租房的这种需求度还是蛮高的，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对，这个还是呈现出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 所以没有达到这个供求平衡的一个临界点，所以房租在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前也很难有一个下降。 当然了，我们也期盼的那一天，就是说租房的费用能够更低一点哈。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吧，但是这一天可能会有，但是要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过程啊。而且这目前看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至少可能三五年都不会有一个本质的改变。 你发现吗？现在有一个改变是挺大的，就关于群租的事儿呢。因为前些时候的这个国家有关部门 打击力度比较大，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敢了。 对， 或者说呢，像这样的群租的房子呢，几乎是没有了，所以造成就全都是合租。 对， 合租的特别多， 合租的比较多。这个而且现在地下室完全没有了。就以前一说这个北漂都住地下室，现在地下室基本上都是取缔的差不多了，尤其这个五环以内的地下室我就几乎是没见着有。 而且像很多人呢，很少说我自己租一套房的，不管是一室还是两室。 对，没错， 都是 这费用还是蛮高的 啊。一问呢，像只要是外地人在北京租房，基本都是合租的。 对 啊， 这个可能有像这个大学生尤其是更明显了，因为他们有这个找租友更便利，因为他同学之间可能就一起租一个房子，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平摊一下房租，可能会对大家压力都有一个 缓解。 对， 其实目前的关于房子的这个什么样的房型租赁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这也有一个资料哈，说一居室呢占比为 33.6% 啊，另外两居室呢是 50.7%， 三居室呢为 14.2%。应该说呢，就是不同的这样的房子哈，户型也招来了不同的居住者。 没错，像这个为什么说两居室是最多的呢？因为两居室是最方便合租的。 是的， 这个而且两居室的价格往往，我在现实中我之前也租房嘛，然后两居室的价格往往没有说比一居室贵太多。就是比如说我经常看到三环的有一些地方，两居室的房子的租金是6000到7000，然后一居室呢也达到5000。 是的， 这个可能我就去一个人的话，我租一居室那就压力很大，但我找一个伙伴然后租两居室，那即便是6000-7000的话，俩人一分担，可能一个人也才3500到4000，这个压力会小一些。然后三居室呢，之所以有也有10%几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三居室比较典型，就三间合租，那这种租的这个能租上的这个难度比较大，或者说有一些变动，比如说经常，比如说你三个人一起租，但是有一个人工作变动了，他需要搬走，然后他这个房子可能空出来了，然后你再去招室友，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性。 是， 相对来说没有两居室那么稳定。 但实际上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刚才您说啊，各方面的条件都有限， 没错， 因此在北京租房的话呢，确实挺不容易的哈。那整体来看，在北京租房，您觉得是高吗？ 我觉得。我虽然我是北京人，但是就是也不太牵扯到租房的问题了。但是我现在自己创业，我也在租房，然后只不过是我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然后自己再租别人的房子。然后我的感觉就是，目前的房租情况下，北京的这个房租开销还是蛮高的。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份调查显示，这个2017年北京本科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是5200元一个月。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全市的这个单套平均租金是4649元一套。那虽然说是4000多元一套，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个4000多的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想到，如果是在五环内的话，也就顶多租一个一居室，或者是稍微五环边上偏一点的地方租一个小两居室。 我估计这个钱数得占到他的工资的70%左右， 差不多2/3以上。对，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他就是基本上交了房租之后，可能就剩1/3的钱，也就在就是吃喝，然后这个交通费，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月，如果能达到月光，我觉得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就是说可能还会需要有一些 要么家里边这个给补贴一些，要么可能就自己出去再做个兼职什么的。这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还是 比较 困难的。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实习工资是800，房租、 你是哪一年了？ 对，就好 多很多年前了， 暴露年龄。对，但是那个房租特便宜，是一个那个就像半地下室似的。 不是北京吧？ 不是北京，对对对。 所以， 然后而且还是 没有可比性啊。 但是即便如此，我的房租也有400。对，虽然说那个400，你感觉房租好便宜，但是它占我工资的一半。就感觉 是。 当时我就感觉占一半的话都已经有很大压力了，因为你刨了一半之后剩下吃喝也没有什么了。 所以对于北京的房租来讲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 对， 如果是应届毕业生来承担的话呢，确实是有困难。所以大部分的应届毕业生不可能达到他们理想中的一种住房的状态。 没错没错， 实际情况就是大量的应届生在异地就业就必须与他人合租。 对，我身边有好多这个认识的同行，包括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这种大学毕业一两年两三年的这种同学吧，应该说是。他基本上一个月挣个5000-6000块钱，然后跟别人合租的话房租就要花个3000-4000，剩下的3000-4000块钱就你就算每一个月30天，那他一天只有100块钱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那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挺紧张的。 一日三餐，然后再坐个地铁，基本上就不剩什么。 所以呢，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意思，他是家住天津 啊、 在北京工作。那天我问他，我以为他在北京租房，后来他没在北京租房，他就在天津住啊，跟家里住。他早上起来坐第一班的城际的地铁 啊，在南站坐这个地铁。 到北京来， 坐高铁， 对，坐高铁，然后上北上班，然后晚上的下班以后呢，再坐这个城际高铁呢回天津。然后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天的车票啊，加上打折，有一个月票，可能100块钱左右，100零几，每天的车票100零几。我给他算了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呢，一年下来的不一个月下来的话呢，也不到3000块钱，因为6日不用上班嘛， 对， 不到3000块钱，2000多块钱。然后他觉得还算挺滋润的。我说那多远？2城市？他没觉得。他说从北京啊、那个。 他得是、这个、 到北京半个小时到天津啊、 他得是这个家离天津站不远，然后工作单位又离南站不远， 是的，所以能符合这样条件的真的是不多、 对，这是不多。而且可能说这个而且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可能因为牵扯到这个加班啊或者各方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能这个那么顺畅，就是用这种方式、而且确实有点奔波，这个一天两天行，你这个长期的这个一年两年都是这种状态也是比较疲惫， 也比较疲惫。所以不管怎么样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来回奔波也确实是挺累的。 对， 但是没办法，因为北京的房租确实太贵了， 没错没错， 就承担不起。你说一个月4000-5000块钱你才挣多少啊，是吧？全都交给房租了。所以这个 确实 是有。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不光是北京，其实上海我也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有一些朋友在上海大学刚毕业几年，然后就说，其实对北上这种，北京和上海最明显，深圳都还好一些，因为深圳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群租房还比较多现在。这个，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愿意买房呢？你现在看起来啊，其实买房也有它一定的可取之处。 对， 比如说你把首付凑齐了，然后交完以后呢，你每月呢可能要交那个房贷。 对， 交房贷你就心里把它当成是租房吧。 对， 是吧？比如说你交房贷交8000，你就等于是我租房子是租8000， 租了一个8000， 但是可能20年以后你房子落下了。 对对对。 但是你租房的话，你一个月8000，你一年就得9万，然后你20-30年那2-300万啊，你这房子还不如你的。 这个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观念也比较倾向于这个买房，但是更多情况下可能是大学刚毕业，然后父母的条件也一般，就没有条件去支撑你交这个首付钱，所以可能就没办法，就需要租房来过渡。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之前不是也有一个数据显示咱们中国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首套房的贷款的年龄是最全世界应该是主流国家当中最低的，只有27岁。那日本还32-33岁呢， 对对对， 然后欧美的话， 欧美都36-37岁， 然后甚至40岁， 对，所以这还是意识问题， 对对对。 哎呀，反正这个说到租房确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哈，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包袱。那么对于大学生租房来说，有哪些套路我们要真的要留意呢？ 对，这个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聊的这个房租的问题，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这个价格嘛比较敏感。另外一个就是要防范一些这个中介，尤其是一些不太规范的中介，这个变相的这个提高租金，增加这个租客的这个负担。你就比如说 很多中介他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做这个租房代理，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房主可能不在北京或者不太愿意去花时间打理，那这个中介把这房子相当于压下来了， 嗯， 那他可能这个房子是4000块钱一个月压下来，那中介稍微简单装修一小下，然后放点家具家电什么的，然后他可能就4500-4600至少这个价格租出去，那他无形当中就把这个价格抬高了，至少500-600，所以说不太建议打，就虽然是你如果是不能通过，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房主你们双方交易，这个签订这个租赁合同，这是最好最理想的状态，但是由于现在信息的不对称，大家很难找到房主，那就算是通过中介，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租这种有租房代理的这种房源，就是说你找这种就是你可以给他中介费，你给他一个月中介费或者跟他砍一砍价，一般的话也能砍到半个月，最低能砍到半个月中介费的20天中介费这个价格吧， 嗯， 就是你一把一利索给他完这一笔之后，这就跟这中介毫无瓜葛了，就剩下的就是跟房主续约啊各方面什么的，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这个后续的这个费用， 嗯， 你如果是那种中介代理的话，那他很容易就是说他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动，包括这个租客的这个人员的变动，然后这是其一，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租金的这个变动。 嗯，另外我觉得呀，还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中介公司、中介机构， 大一点的， 有点这个声誉的哈， 嗯， 各方面都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 对， 然后让他来帮着你呢进行租赁，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嗯， 另外像刚才您说哈，有一些这个租赁公司他会把房子呢给他租赁下来，然后呢，给他加一些家具啊，平时呢可能会有一些管理啊， 对， 对， 对， 可能是一个月有一个什么小时工帮你打扫，其实我倒觉得也挺好，但咱就不说出这个名字了啊。 嗯， 像我的亲戚也有租这类房源的，其实蛮好的。 其实这 就是有点贵， 这种房子，这个我身边也有朋友在租啊。相对来说，可能更适合这种工作了两三年以后的大学生， 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这个，尤其对于这种应届毕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人群，应届毕业生的话，可能他就先考虑，先有一个居所就可以了。 是的，好的。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如何呢绕开租房套路和房屋的黑中介等等。好，那下面呢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房产权的这个中签率就明显在提高，可能就提高到去年是0.5%，那后来就慢慢提高到5%，甚至15%、30%，包括有一些都会出现这个弃标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的人又捡上了。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对，不可能是一口吃一个胖子哈，有些东西是慢慢来的啊，这个一步一步走。当然呢，目前这个情况呢，对于一些大学生们如果想租房的话呢，今天呢我们根据各方面的经验吧，为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比如说如何绕开租房套路和房屋的黑中介，另外呢有一些具体租房的小技巧，跟大家一会儿再说一说啊。 好的， 好，那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在梳理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将举办线下看房团。这次我们活动的主题呢，是带着大家去看这个房山的一些名企楼盘，还会看目前热门的丰台的现境房等等啊。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应该说这个活动呢，也是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记住啊，在8月4号下午1点来集合。在哪儿集合呢？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的这个地铁站。下车以后呢，上来有一个大巴车在那等着您，而且呢我们上面有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所以非常的好找啊。这次的亮点就是参观房山地铁旁的一些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的现境房。注意，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报名啊。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进行报名啊。写一个报名，然后呢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告诉我们，我们再跟您联系。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打这部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注意啊，有一个注意事项，由于这次我们是看房团的活动啊，需要呢参观样板间的一些社区，活动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啊。好了，那关于活动的事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下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市住建委啊明确房东不得单方涨房租啊。针对呢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交易它的纠纷繁多，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的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北京市住建委啊会同市工商局起草了一个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及配套使用的北京市房屋出租经济服务合同，还有北京市房屋承租啊这个服务合同一个示范的文本，那并于7月27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嗯，其实这个相当于是约束了这个业主方这个所谓房东的这部分的这个义务吧，应该说。因为这个以后通过这个示范文本的一个公布，然后另外一个征集意见之后，会形成一个具有法规意义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租赁的合同的一个范本。然后这个对于保证这个租赁人的这个权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尤其是在合约期内不得任意涨房租这种所谓以前说什么没到期然后涨房租，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有人出更高租金然后我给你赔一个月的钱，或甚至我都不给你赔钱，直接就给撵出去了，或者说押金不退啊，这种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对于业主的一个约束。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现在的租赁市场可以看到，应该是供不应求。就像这个买卖市场当年这个供不应求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卖方市场。现在我们可以在租赁市场也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租方市，就是那个业主方市场的一个时代吧，一个现状。所以说对于这个租房人来说，他的这个权益很难得到保证，而且他的地位也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明确的这个规范呢，我觉得对房东的行为是一个约束，对这个租房人来说也是一个好处，也是对于我们像今天讨论主题这个大学生租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事情。 所以目前来看呢，还是这个业主市场比较明显， 没错，业主还是比较强势的， 对，比较强势。这个租客呢，相对比较的弱势啊，所以在这些方面要一个制约。所以刚才提到那几个文件啊，就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啊，以及它 配套的两个文件，是北京市房屋出租经济服务合同，还有一个北京市房屋承租经济服务合同啊，这几个份本正在征求意见啊，但愿出台以后呢，能够对各方有一定的制约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说北京的房贷利率倒挂，个别银行网点呢首套房上浮了30%。近日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发现说首套、二套房贷利率呢出现倒挂的现象。那么首套房贷利率主流是基准利率上浮10%，而个别的银行已经上浮了30%。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呢，主流仍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浮20%。总体来讲就是上浮呗。 嗯，对，现在这个随着这金融政策的一个收紧，现在利率这块对于房贷还是压的比较紧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首套房贷的利率甚至超过了这个二套房的利率。因为刚才说的这个主流虽然是10%， 个别银行已经上浮30%， 对，个别是30%。按照正常的逻辑呢，这个首套低一些，二套高一些，比较正常的。但是我想说一下，个别银行为什么会上浮到30%呢？首先，这部分银行它并不是以本身就不是以房贷业务为主要业务的这个银行， 对， 其次呢，它对于这个房贷的这个人贷款人群的一个判定，也和常规的银行也有一个差别。我之前跟他们这银行的人吃饭时候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我首套我第一次买房反而利率高，然后第二次反而低呢？因为他会认定你的一个经济条件，就是有些人他这个首次购房的时候，他可能是真的是勒紧裤腰带，然后这个勉勉强强凑齐了首付，然后这个将将巴巴够上这个月供。这个可能说对于日后这个房屋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房价下跌或者横盘的现象呢，它可能对于银行来说有一定的风险。虽然这个风险只是理论值，但是它在这个因为它这个本身也不是以房贷为主业务嘛，它干脆就把这个提升了。 好像给人感觉你爱贷不贷的。 对，爱贷不贷，我这个钱可能也你不贷有贷给别人或者贷给这个公司企业什么的。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二套他会认为你已经有一套房屋了，你虽然是第二套买房，但是可能你有这个一套房子这个资产作为这个保证，我对于你这个还款能力是有一定信心的，比这个首套相对来说更宽裕一些经济条件，所以说出现了这个首套的这个和二套的这个倒挂的现象，也反映出银行对于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不是很足。 嗯，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的银行呢，原来是以这个房贷啊作为它主要的 业务范围，没错、 但是现在来讲呢，好像对于这个房子贷款这方面呢，好像他们已经都慢慢的抽离了。 对，其实这个银行也是注意到这个现在房租不炒的一个情况，也是一方面响应这个肯定要响应央行的号召嘛，这个货币收紧，另外一方面银行也出于自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资金安全的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规避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这个房屋最开始引发这个一个贷款的一个危机产生，所以说也是防范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觉得银行做了一个比较利己的一个明智的一个举措吧。 嗯，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房贷利率的上升呢，也就预示着我们如果是贷款买房的话，每月交的房贷呢要高一些，因此我们买房的门槛又高了一些。 没错， 所以这点大家还得要多加注意。好，那接下来往下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今年工作要点是发布了。那29号啊，记者呢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北京的日前发布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8年至2020年行动计划及2018年工作要点。这个文件呢，从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呢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构建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促进的区域产业整体转型的升级、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这战略自打推出以来，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京津冀区域的一个带动和变化。因为可以看到北京的很多非首都功能区确实是在一点点疏解，包括咱们之前说这个很多这个非首都功能区的这个场所都在有一个拆除，拆除之后呢，然后它不是说完全没有了，而是这个转移到了天津还有河北这个区域，对于这个既带动了既消除了北京的这个压力，另外一方面也带动了这个天津和河北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在不破坏产业基础的同时，让这个产业在京津冀三地实现一个更均衡的一个发展，也是有利于这个区域当中这个所谓这个交通网络呀，包括 转型升级都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措施。 嗯， 可以看到这个从计划到发布行动，这个一直都是按照严格的一个方向来去走。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赞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内现在也很多区域都在这个提这个协同发展，不光是京津冀，京津冀是这个华北环渤海区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那另外这个像这个珠港澳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大湾区这个建设，比咱们京津冀的范围更广，他们是九市，然后这个两区，就是九个城市两个自治区，一个香港一个澳门嘛，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规模更大，这个所谓创造的未来创造的这个 GDP 更高，所以说可能在规划方面，我觉得这个规划先行，这个经济做出一个表率作用。 嗯，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呢，对于天津也好，河北也好，他们的促进发展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对， 我前些时候看到这个河北他们的 GDP 啊，可以说在全国是占了前三位， 对，涨幅比较大的。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陷阱合同啊，克扣押金，黑中介套路满满，专坑租房人。伴随着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那租房市场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爆的时候。与此同时啊，一些黑中介呢也让很多刚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租客叫苦不迭。6月28号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了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2018年的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的专项活动。 其实这个专项行动在这个推出这个通知之后，发布通知之后，这个从七月份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住建部派到各个城市的这个督察队，这个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动。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因为今天我们也聊这个大学生租房这个问题嘛，这个对于这种陷阱合同包括克扣押金，其实大学生确实是本身租赁就是一个相租方是一个弱势的群体，相对来说比较示弱一些，业主方比较强势一些，然后本身这就有一个不平衡的一个态势，再加上一些黑中介这种颠倒是非的这种行为，让这个弱势群体会遭遇到更多的这个陷阱。尤其是大学生，他可能这个刚刚毕业走出校门，这个防范能力本身就有限，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他抓住他租房比较急迫的这个心理需求比较迫切，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尤其是外来的大学生，可能他跟一些本地的一些黑中介相比的话，他可能这个社会关系各方面他是更孤立无援的，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很尴尬，就是说也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去如何解决，可能就忍气吞声了，就是吃了一个哑巴亏，这种情况会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冲动跟人发生这个肢体冲突啊，或者就打一架这种的，就都是不太理智不太明智的行为，就是也会对自己会产生一些伤害。 是因为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哈，无论从社会经验和经济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不足，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成为了一些黑中介啊一些不法人员盯着的对象啊。 没错， 所以在这里一会儿我们有时间教大家一些这个租房的技巧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据最新统计，目前的全国335个地区2853个县区共设立了3001个不动产办事大厅，3.8万个窗口，8万多一线工作人员每天为30多万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作为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不动产登记精简审批，化解堵点痛点，解决不为乱为等等问题，成为了保护财产的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现在呢我国不动产登记这个事儿呢还真是快马加鞭啊。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不动产登记它其实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这个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房产税做一个铺垫。 对， 因为只有这个形成了统一的登记制度之后，你在统计这个各家的这个产权情况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依据，相对来说，所以说这个不动产统一登记之后可以看作以对于投机炒房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这个也是在未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房产税一旦出台的话，你拥有多套房产的话，尤其这种空置房产的话会征收比较高额的税。现在来看这个香港已经实行了一些房产税的一个试点，也是比较值得这个内地城市的一个学习，现在也在各地研究部署自己的一个政策。觉得未来我们业内也讨论过，就是说觉得可能在 2019年的下半年，或者是2020年，最快可能2019年是下半年，然后慢一些的话，可能2020年的话就会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一个举措出台，届时就会对这个炒房投机这部分人群造成这个比较大的打击。 对，我有一个亲戚那天我就劝他，我千万不要再买房了，因为呢，像北京来讲，因为各种条件制约是买不了房，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在外地买房， 没错， 因为现在在北京呢是查不到你在外边的这个 啊，对。 房子大概是多少的这样的情况哈，但如果以后真是全国联网以后，你无论是北京还是外地，如果是写进你的名字，那就统一算你的名下。 目前我已知的情况下是，基本上这些首先省会城市都是连了网了，然后这个热点的城市、大城市，比如我们知名的这些什么，就包括像什么丽江这样的，也都是连了网。也有一些特别小的地方可能会没有联网，但是我退一万步的话说，就算是特别小的地方连不上网或者暂时没有这个统一的话，这种地方的升值空间也是很有限的。你投资的话，从价值角度来说也不太合适。 所以呢，这个买房之前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 嗯，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为大学生们出出招吧。 嗯， 就是那么如何怎么来绕开租房套路和房屋的黑中介呢？来，我先说一个啊，就是可以通过朋友介绍。因为呢，这个朋友或者是熟人介绍租房呢，可以有些方面呢可能会避开那一些中介公司，而且朋友一般对于房子是比较了解的，他所推荐的房子一般都会满足自己的租住的需求。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可以真的，我说的是好朋友啊，千万别杀熟什么那种的， 对对对， 真的是好朋友，咱互相推荐一下这个房源的话呢，这也不妨是一个渠道。 通过这个朋友介绍，我觉得是一个方法。这个尤其是可能，因为尤其对于外来的这个同学来说，他可能最常见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要找一些北京本地的一个同学。然后因为北京本地同学，他可能亲戚朋友在都是北京人比较多一些嘛。这个业主呢，相对来说也是北京人居多一些，所以说，可能会介绍到这个，会碰到这个合适的房子吧。就说，这种方法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效，而且如果是你能碰到的话，真的是对你这个帮助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朋友相对来说没有太合适的话，可能就要去这个网站上去找一些个人房源。这网站上去找个人房源也会有一个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什么。这个随时联系啊，24小时开机啊，什么等您咨询这种字样的，那一看就是中介。就包括那个，因为我曾经做过一年中介，在2009年的时候，体验过。然后这个当时我们看到这大街上都会有这个贴的，这个小区里边会贴很多那种小广告贴条，然后上面可能会写什么这个24小时联系，甚至说这个什么急租。或者说这个有一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住房，然后适合什么几人两至三人居住，然后什么有异议请联系，这个是100个里边有95个以上可以说都是这个中介贴的这个条，所以说你咨询过去之后也就不用太跟他联系了。相对来说，这个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能找到房东是最好的。就是包括也别找二房东，这个都不太靠谱。能找到房东本人是最好的这种选择。 另外还有一办法，就是实地考察哈。 嗯， 比如说你想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来租房的话呢，你到那边去溜达溜达。 对， 其实实地考察，考察的话，因为很多的房东啊，他在租房的时候往往可能跟周边的一些这个邻居啊交流过啊， 对对对， 比如自己呢想租房等等，所以你到那儿去打听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能够得到一些租房的信息的，很有可能呢就有收获啊。另外像一些小区的这个一些布告栏啊等等地方，也会找到一些房东的想这个租房的一些信息的，所以就是一定要鉴别一下房东还是中介，这点很重要。 对，其实包括这个很多这个论坛啊、贴吧啊这些网站也可以发一些求租的信息，但是其实说实话，现在就是想要直接联系到房东，客观来讲难度真的是比较大的。就像您说的，如果是通过朋友呢，真是最好不过的，应该说是你要能通过朋友联系到房东本人，真的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有一些绕不开中介，如果你实在是必须要通过中介，那就选择一些市面上大家都听说过的比较大的这种连锁的多家机构的这种中介，我们也不说名字，然后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会，至少不会出现这种黑中介的这种情况，然后可能你就一次性付他一笔中介费，然后这个 后续的就跟他其实也没关系了。就，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像你自己的朋友圈啊，像微博啊等等，像这些地方吧，如果你要是能够拿得准，可以；如果拿不准的话，万一让人骗了，也是麻烦的事儿、啊。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现在 双刃剑， 对，因为这个买卖市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买卖市场有点趋冷，这个可能这个中介有一些小中介，尤其是他可能就是买卖他经常不开单，我们这个行话叫不开单，就是卖不出去，没有成交，没有佣金，他就把这个注意力盯到这个相对利润率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租赁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买卖的这个租赁，买卖的这个佣金要比租赁要高很多嘛。但是他买卖市场不好，他可能就尤其现在又赶上毕业季，他可能有一些公司就专门做租赁，他吃有一些小区他吃的比较透一些，所以这种我觉得就需要大家去甄别和这个规避一些。 嗯，反正就是租赁的时候呢，一定要各种的证件都要看清楚、啊、 没错， 什么房产证啊等等这些都要看一下。 对，而且还在最后几分钟说一下，这个合同一定要认真签。 是的， 这合同要最好是，如果你是跟房东签的话，那就签一个双方的协议，那个合同，然后一人一份，然后把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都约定好，然后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租赁合同，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租赁合同这个范本，然后如果是跟中介签的话，那一定要签好这个三方的这个协议，然后明确这个你的这个权利，还有这个房东的这个责任以及中介的义务。 对，另外现在的比如说公租房啊，还有人才公租房啊，都在慢慢的推出，所以呢，针对您个人一些情况呢，在这方面也要留意一下啊。 对 对, 对， 比如到一些什么单位，可以跟领导啊交流一下关于租房的问题，这没准都能够解决的哈。 对， 好，那非常感谢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